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阿全。咁我最近听咗一个古仔，就係呢话说以往呢喺苏联嘅红墙呢有人派传单。咁呢嗰啲警察听到就好嬲啦，以为佢想做一啲政治嘅宣传，就想拉佢啦。点知呢一睇嗰啲传单原来係一啲白纸嚟喎。咁佢就话啦，你唔好以为我唔知你諗緊乜嘢，其实我都知你想做啲乜嘢。原来呢极权政府连一张白纸都用唔下嘅。咁到底乜嘢系极权政府呢？今日恶难难难呢一集呢，我哋就想同大家倾下極權到底是啲乜嘢？鄂蘭點樣睇極權嘅咧？咁首先就介紹一下幾位主持家同埋我哋嘅嘉賓先啦。咁首先就係呢邊嘅大師兄 Roger 啦，咁大家成日都見過噶啦。咁同埋呢邊嘅就係我哋嘅好似唐鳳嘅嚴叔啦。 係啊，今日你似我似，我哋交換咗髮型 咁咧，同埋我哋又好榮幸啊，請到我哋嘅都係我哋算係我哋嘅大師兄 Jacky。咁其實咧都係以前都喺中大度讀書嘅，咁咧依家就去咗恒大度教書啦。咁而其實佢就係研究歐陸哲學咧，同埋佢博士論文就係寫呢個鄂蘭啊。咁所以今日好榮幸請到嚟同我哋講下鄂蘭點樣講嚟，可能極權啦，點樣講我哋人嘅行動啦咁樣。 同埋我哋因為太多嘢講啦，大家都，所以我哋唔請嗰個好多嘢講俾人講嘢嘅肥佬 今日見唔到肥佬係正常， 見唔到啦，係。 咁我諗喺我哋即係正式講鄂蘭點樣講極權之前，其實我諗講下嗰陣時嘅時代背景或者佢自己個人嘅背景都幾有關啊，幾值得講下啦。其實嗰陣時嗰個時代到底有啲乜嘢咁特別呢，以至到可能鄂蘭會有呢啲咁樣嘅思考，又或者令到佢喚醒咗佢某一啲記憶之如此類咁樣啦。 我諗鄂蘭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傳統嘅德國哲學啦、神學嘅訓練出身啦。但是他自己咧經歷過德國納粹的興起，所以咧佢就逃亡啦 嚇，因為他本身猶太人啊， 係冇錯啦，亦都係因為政治局勢好動盪啦嚇，咁佢逃亡去法國，然之後再係攞到美國嘅簽證，最後咧佢下半生基本上咧係喺美國度度過，並且係以英文咧去發表佢嘅研究嘅，咁所以喺呢個背景入邊，我哋睇到佢嘅作品咧好難係離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德國納粹的大屠殺，對於猶太人的屠殺，對於一些政治意見分子的屠殺，他自己也有參考一些關於蘇聯的歷史的文獻，所以他也關心不單止德國的極權主義，也都關心蘇聯的極權主義。 即我想跟那陣時的時代背景很有關，因為那陣時二戰大家都知道粒粒亂，而且還有一些極邪惡的政權就是納粹，例如會做很多大屠殺操控人民，我想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即鄂蘭自不然可能會有些思考，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即哲學家雖然可能會有時思考一些很抽象很離地的問題，但有時也會思考一些跟可能他的時代背景有關的問題啦樣。我想再問一下，就是即是在這個動盪的時代，然後他想了很多這些這樣的問題，會不會即有些人就會說，喂，其實鄂蘭自己本身都是猶太人，可能受到納粹的迫害，會不會說這個身份驅使了他有這些思考，還是其實他自己會反對，覺得不關事，我不是這樣想的這樣。 我想他的思想呢是跟歷史事件是息息相關，他不認為呢哲學應該好像以前那樣是針對著西方哲學的傳統、歐洲哲學的傳統、柏拉圖啊、聖奧古斯丁啊、康德啊來到加以詮釋著述那麼簡單。當然他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哲學的神學的訓練、因為他博士論文就是寫這個聖奧古斯丁啦，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關於愛的概念啊、Liebesbegriff 愛的這個概念。但是呢他認為哲學呢對於他來說他更加會覺得是一種思想，這種思想是回應歷史事件，是歷史事件發生了之後改變了我們一些人類很基本的經驗，改變了整個時代的經驗，對於他來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等等，所以他認為哲學必須要發明一些新的概念去到分析這些新的事件。那極權主義這個 topic 不單止是政治科學、社會科學裡面的一個關心的問題啦，亦都係佢自己有一個好原創嘅思考咁樣。 事實上，鄂蘭除咗比較理論嘅文章同埋論著之外咧，係有一啲好似時評式嘅論著，甚至係即係可以見到佢整個諗法。即係我陣間會講下啦，佢有時佢唔中意叫自己做哲學家，甚至拒絕呢個 稱號啦。 個個都唔肯認啊，係啦，個個都咁講要搞個節目講之後，人人都唔想搞。 但我意思係佢除即係有好多原因嘅，但其中原因當然包括咗佢唔覺得完全一個即係我哋而家用現代嘅講法就係離地嘅理論咁簡單，係、一來係回應歷史，甚至係回應佢當時身處嘅嗰個環境、所以佢叫自己做政治理論家咁、所以你見到有時候有啲文章甚至係好似時評式討論嗰陣時候某一啲當世嘅政治位比較近嘅歷史問題。咁呢度都係反映到佢整個理論取態就係、就唔係淨係傳統處理西方哲學嗰種問題。是真的回應當代的政治歷史事件。 不過我就會覺得即因為我們哲學節目是不是總要為自己辯護，就是其實他只是講了一種很特別的哲學理論，他是不滿意過去的哲學理論。就通常那些人的表達很多都是的，我們發覺在即哲學史上就是個個都不認自己哲學家，其實他們是想跟過去的哲學家他們的處理問題的方法關心的課題劃清界線。但後來的人再研究他，其實他又在那個傳統裡面產生一些東西出來，你割離了，即你當然可以說他不是跟那些哲學家一樣，但是你說他完全不是哲學家，有時候可能反而會障礙了我們去了解他。 之前講 Foucault 都是這樣，即是提及過這 個 這些比較 都有這個類似 有新穎看法的人都會 個個都跟哲學割席的但是其實就是講一些很特別或者很新穎的哲學， 所以我們都可以由這裡開始講一下，因為他就是我就當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哲學家，我會比較這樣想、所以他會第一就是跟過去的哲學傳統剛才 Jackie 都有提過劃清界線，咁其中一個就係佢唔鍾意咁離地啦，你可以話簡單嚟講。即係以前啲人比較著重思辨啊，諗即係將所有嘢記，就算講行動講社會生活講政治實踐制度嗰、那個基礎都係擺喺一個可能一個理型嘅世界啊，一啲終極普遍永恆不變嘅原則嗰啲。咁鄂蘭就比較要著地返重視個現世咁。所以呢度有一堆區分，我哋一陣都可以逐個嗰啲 topic 跟住去講，就係、是相對於以前的人，如果重視一個叫做重視思辨的人生，人是理性的動物啊，作為一種思考的能力、理解世界的能力，他會強調人的行動的方面啦。咁佢會對行動佢一種好特別嘅理論啦，有啲睇法啦。佢會將行動分為譬如咩勞動工作同埋一啲所謂政治實踐活動咁樣。咁一陣我哋會逐個睇下討論一下。咁然之後佢會認為政治實踐運動係喺某意活動係對人嚟講最重要、最核心嘅一種類型嘅活動。咁點解呢？有啲咩特性呢？咁對比於之前嗰兩種佢哋有咩關係呢？咁我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主題啦。而從呢個我哋就會進入啦，或者跟住後來即係最後嗰個部分就係講同極權有關一啲嘢啦。因為我哋即係唔同嘅人對極權主義有好多唔同嘅理解，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批評。咁我哋集中講鄂蘭個睇法嘅時候，佢就會係即係我覺得就係佢建基於佢對嗰種人嘅行動嘅理解嘅一啲特性同埋個重要性。而極權主義某意嚟講就係扼殺咗某啲對人嚟講最重要嘅嘢，令人過唔到一種所謂人嘅生活啊，要過一種非人嘅生活，扭曲人性咁樣。咁我哋或者就喺呢個框架之後去討論咯。今日 好。咁我諗即係我哋首先要進入嘅部分就係可能鄂蘭點樣理解人啦，乜嘢嚟講對人好有價值、好重要啦。其實佢同以往嘅哲學家有咩分別呢？因為我諗我哋即係可能讀開 undergrad， 大家讀嘅時候都會覺得 都唔會讀鄂蘭嘅， 而我哋會覺得咪就係好正常咯。係咯，哲學家做咩啊？咪理性咯、思考咯。最理想嘅人生係點啊？可能就係一個不斷思考嘅人生。而我諗我哋自己都係過緊，即係我哋好唔腳踏實地噶嘛，我哋唔做實事噶嘛， 冇錯。 我哋就係坐喺度 armchair thinking 咁樣。咁但係其實鄂蘭同呢一啲哲學家有咩分別咧？即係我諗，例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可能係柏拉圖啦。我諗喺佢心目中，對佢嚟講就係咩叫理想嘅生活、理想嘅世界，就我哋透過不斷思辨，或者可能蘇格拉底啦，透過不斷思辨，然後去到嗰個喺彼岸嘅理想世界咁樣。但鄂蘭同佢哋有咩分別咧？嗰個分歧喺邊度咧？ 我諗呢個係一個好 大嘅問題。 不過我諗頭先Roger 啊，全都提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是、行動呢一個概念啦，係咪？咁喺Hannah Arendt 嘅呢一本書嗰度啦，咁就係、是、 Human Conditions 嚇，1958年出版嘅呢一本英文嘅書啦嚇，咁佢德文版咧就叫做 Vita Activa， 就係指行動之中嘅生命。咁佢因為佢有一個好基本嘅諗法、就是，就係我而家想分析嘅咧，唔單止係你頭先所講思辨入邊嘅生活嚇。Vita contemplativa thinking life 唔單止係一個純粹思考啊，我喺度分析數學嘅問題嘅時候啊，或者分析社會問題嘅時候嘅嗰啲思想方式，並且更加重要嘅咧，同人過去哲學一路都忽視嘅就係、是、對於人嘅行動入邊嘅生活嘅分析。咁佢行動係乜嘢嚟嘅咧？咁佢講嘅行動咧，並唔係一般講我哋做某一樣嘢 doing any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而佢對於行動咧。即係 active life 行動入面嘅生命咧，係作出一個好精密嘅理論。 咁佢咧就將行動分成係三個，即係廣義嚟講，行動分成三個範疇，一個就叫 action， 真係行動啦。另外兩種咧就唔係真係行動嚟嘅，就係只係做一啲嘢嘅啫。另外兩種咧就係所謂labor 勞動啦嚇，同埋咧係可以做 work 嘅製作嚇，製作啲事情。咁佢認為咧勞動同埋製作唔係真正意義下行動，真正意義下嘅行動或者係最高貴嘅。 反映到人嘅特質 嘅係啦，即係你可以話最高貴嘅、最深刻嘅，會影帶嚟最深遠影響嘅嗰啲就係真正嘅 action。咁究竟咩係真正嘅 action 咧？呢、這個我諗可能我哋需要即係進一步去解釋呢一個咁嘅框架啦，咁樣。 或者我可以講下即係惡蘭頭兩層咧，頭先講過 labor work 係啲咩嚟先？我哋下一節可能有時間就再講action 嗰層。即係好簡單嘅labor 嗰層咧，就好似我哋平時滿足，即係佢有個咁嘅假設就係、是、人係個 life 嘅，我哋個生理嘅生命喺度，而個生理生命需要一啲條件，所以繼續 sustain 落去嘅。譬如舉個例，要食嘢啦，最基本嘅，有基本嘅安全保障啦，等等。咁 labor 咧，佢嘅理解就係好簡單嘅啫，就我哋要滿足你啲生理條件要做嘢，譬如我哋揾食啦，原始人就係打獵、採摘果子嚇嘛，甚至係咩耕種等等，或者係起屋保護自己有個安全嘅居所，呢個叫 labor。所以呢個意義下，佢一個永遠唔會完嘅 process 嘅，因為除非你生命完咗啦，你有生命嘅話咧，你一定會有嚇。 因為食飽咗就會再餓噶嘛，又要揾食啦，係嘛？ 所以永遠唔會完嘅。咁呢個意義下咧，你可以話labor 係人嘅其中一個面向嚟，即係佢唔會話人冇呢個面向，人係有啊，絕對有啊，生理生命要維持落去要做嘅嘢。另外做第二層嘅，第二層佢叫 work 嚇。頭先 Jackie 做製造啦嚇，咁即係 Roger 有時做工作，不過製多啲嘢做製造嘅。而家我估係因為好強調係咩咧？ 係整啲嘢， 整啲嘢出嚟進入個世界裏邊嚇。如果第一層 labor 對應嗰個人嘅嗰個條件啦，佢叫做嘅情況係，所以我哋個生理生命呢、這個 life 物性嗰方面 係啦。依、這個第二層面咧就係人有另一個面向，就係、是、佢叫 worldliness， 就我哋有個世界嘅，就我哋人咧會做一啲嘢出嚟咧，即係。是會嗰嚿嘢咧，譬如我哋會製造一隻杯出嚟啦，攞翻隻杯出嚟，考啲東西作為 object， 作為成品製造咗出嚟，我哋叫做 work。咁我哋第一層係唔同嘅，因為第一層係一個永遠唔會完嘅過程嚇，而都冇嘢擺喺個世界度嘅，改變嘅就我哋可以持續我哋生命。但係第二層咧係真係製造咗啲嘢出嚟，持續地擺喺個世界裏邊，係人同個世界之間嘅關係變咗世界嘅一部分。咁呢個就係第二層我哋人都有嘅活動。 即係我諗我哋呢一節就好簡單咁樣交代咗人幾個好重要嘅面向同埋與之相應嘅行動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講下其他嘅面向啦。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继续讲下恶难点样讲我哋人类唔同嘅活动啊，咁系咪有啲补充啊？嗰只 系可以补充一下就系、是，头先提到所谓 labor 同埋 work 啦，即系 labor 就系劳动啦，系嘛 ，work 系制造咁样，咁劳动即系因为以前好多唔同嘅，譬如马克思讲好多劳动，其实同恶难讲就好唔同啊，即系恶难用得好窄嘅，劳动净系讲一啲维持生物性需要嘅嘢。咁啊，所以嗰個係一個第一，頭先嚴叔都提過一啲啦，就不斷要餓咗又要再食再食，直至死亡先可以結束嘅呢、這個。如果你維持生命，而且呢個係一個好個人嘅行動嚟嘅，即係基本上係你自己揾嘢俾自己食咁。當然你可以同人合作啦，後來，但你關心嘅都係自己首先。呢、這個係用嚟維持個人嘅基本生存。而製作啊，頭先講到就即急啲啦。頭先我哋最尾可能補充多兩句就係、是，我哋整一啲嘢，第一就係、是。當然包括一啲好具體嘅物件啦，譬如杯啊、碟啊，頭先舉例。但係譬如再大一啲嘅，有啲抽象啲嘅嘢，可能係一啲藝術啊、詩歌，即係嗰啲都會係。咁呢樣嘢就係佢構成一個世界，我哋話，即係佢建立一個場所出嚟，等人哋喺裏面可以從事一啲不同類型嘅活動啊，再進一步。即係跟住第三層，我哋講嗰個所謂 action， 即係佢指嘅就係政治嘅行動啦。其實就要有個舞台咁樣。咁所以喺呢度對惡蘭嚟講，呢、這個你製造一啲嘢，其實係建立一個比較穩定嘅世界出嚟嚇、啊，即係製造嘅工作係，然後人就可以喺裏面互動啦，然後去做一啲對人嚟講更加有特色、更加重要嘅嘢。所以咧，第一就係呢幾樣嘢其實係都好重要嘅，即係勞動同製作同埋政治嘅活動行動都係重要嘅。但係咧，前兩個咧就比較似係提供一個必要嘅條件，等第三樣嘢可以進行到啦。即係首先你個人要生存到先可以再追求啲咩進一步嘅理想高尚嘅行為表現咁樣啦。第二就係你得個人喺度都冇用啦，我要有個 setting， 就好似其實個情況係勞動就係令到我哋有一啲人可以去，即係你要做台戲咁先算，即係有啲人喺度先得，有演員先得㗎。但係每一個演員就咁睇佢即係一個獨立嘅個人，冇戲㗎咁樣。第二你有個場景，有個舞台俾佢去喺嗰度演出，扮演自己嘅角色，發揮自己，表現自己啦。咁但係你要有個台要整啲嘢出嚟啦，當然係咪？ 嗱，個人死咗就冇人去做呢台戲。好啦，你冇舞台，亦都唔會有一台戲。但係如果啲人淨係有個人喺度，佢不斷維持自己生命，都唔會有台戲嘅。你整咗個舞台，好多嘢準備好曬啦，跟住啲人再不斷繼續，只不過係繼續揾食物嚟維持生命啊，繼續整好多道具啊，但係冇人做戲亦都唔得啊。所以最重要嗰部分就係最尾嗰度啦，某程度上就係嗰個 action 咧，其實好似就係嗰個靈魂喺呢度。 我補充一下就係、是、所以頭兩層咧，嚴格言，雖然有時候都會牽涉其他人嘅，但係你可以咁理解就係、是、頭兩層嘅嗰兩個即係 Vida Activa 嗰兩個活動嘅生命啦，係話或者我哋活動咧重要活動係唔係必然地牽涉其他人嘅？某意思嚟講、嗯，就係、是、我可以我自己維持自己生命啦，嚇、啊，即係第一層喺勞動嗰度。第二層喺製作嗰上面，我自己製當然有時會合作嘅，但係因為唔係本質上一定要涉及其他人，我可以自己做嘅。而呢個就會同我哋跟住嚟講嘅第三層好唔同啊！第三層佢跟住會講嘅政治或者行動咧，係必然地，我以惡蘭嘅理解啊，係一定係與其他人一齊發生嘅。如果用翻阿惡蘭成日用嗰個舞台嘅比喻嚇，如果頭先要講嘅做台戲咧，就算你有戲都好啦，除咗要有舞台嚇，有個有生命可以繼續做之外。係一定要有觀眾，同埋互相、嗯、觀眾、互相演員、互相 係 大家觀眾 同埋係 演 員， 係呢啲係第三層先有嘅。而頭兩層咧係唔係必然牽涉呢樣嘢？咁呢個於是係特別嘅，係啦。咁喺個意義下，應該都會 high 到，我相信就係、是。所以頭兩層咧，惡蘭會相信或者覺得咧，嗰兩層其實唔係真係講緊自由，即係或者唔牽涉真正嘅自由問題。咁一間應該我哋都可以開始嘅，就係佢哋三層先會有嘅，都係所謂係啦。 同埋製造嗰度都有一個特色係佢。我整一啲嘢，總係首先我有個目的，我想做啲乜，然後就運用一啲方法、手段、工具去整啲嘢出嚟，所以係一種目的手段嘅咁嘅心態底下去進行嘅一啲活動嚟嘅，總係咁而即係講政治行動係有啲唔同嘅嘢啦。又或者如果你喺政治行動上都係用呢種方式，或者人嘅所有生活都只係呢種類型嘅活動，就會有某啲問題咧，對佢嚟講可能係。嗯， 係我諗我都好同意你所講。咁喺惡蘭對於行動 action 嘅嗰個睇法入面咧，佢甚至即係其實有好多角度去到諗呢一個概念啦。咁其中一個角度你提到就係佢認為咧，行動必然係攜手行動、嗯、，act in concert 咁樣，或者 joint action 啦，你可以叫做攜手行動嘅意思就係話咧，我會咁樣解讀佢啦，就算咧。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度發表一啲喺公開嘅場合入面咧，發表政治嘅言論或者發表唔同嘅意見，回應其他人啦，批評其他人啦，贊同其他人諸如此類。但呢個行動亦都包含言語啦，行動一定連係言語啦。呢、這個即使我一個人去到作出呢一個行動嘅話，但呢個行動咧係邀請其他人可以去到回應，同意唔同意啊，參與啊，開展更多嘅攜手行動。嘅一種咁嘅做法，即係即係佢潛在地係邀請其他人參與其中，你可以同意，可以反對住支持佢。咁即係喺佢嘅講法入邊咧，佢有時甚至會話喺歷史上我哋見得好多啦，就係、是、譬如話1956年匈牙利嘅革命啊，或者其他嘅革命入邊啦，社會上有一群人，哪怕係好少數嘅人咧，反對政府嘅一啲做法。咁但係咧，佢哋譬如匈牙利革命入面係被鎮壓啦。咁但係咧，呢一啲反對者，呢啲所謂意見分子，佢哋嘅行動，佢哋所表達嘅觀點、聲音等等咧，仍然係有一個不容被忽視嘅力量或者係權力喺度嘅。咁而佢哋嘅聲音咧，唔單止喺當下嘅嗰個時空入面咧，係發揮住一啲效應啦。並且我哋今天可能諗翻，哦，原來咧匈牙利革命嘅時候咧，佢哋爭取嘅係自由。反抗壓迫，原來咧喺1989年咧11月嘅捷克嘅天鵝絨革命入邊咧，這個惡蘭睇唔到啦，1989年。但系咧，其實咧，佢哋想要嘅係自由。對於我哋今日嚟講，對於世界上唔同地方嘅人嚟講咧，呢一啲過咗去嘅行動啦、言論啦、攜手嘅行動等等咧，仍然咧係呼應住好多人對於自由嘅諗法。佢後嚟有一篇文章叫做《自由係乜嘢咧》，就係、是。freedom to be free 啊，即係話佢創建一個空間喺啲空間入面咧，所有人都係自由嘅。我唔係就係爭取我個人嘅自由，我想食乜嘢嘢啊，我想有咩商場俾我去消費啊，我想有嗰一個自己點樣嘅 lifestyle 啊，而係我創建一個空間喺啲空間入面咧，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嘅時候，亦即係真正嘅平等啦、啊、因為如果有啲人係自由，有啲人唔自由，咁亦都係冇所謂平等。咁所以佢認為行動一個好基本條件就係、是。只有在行動入面 人才可以變得自由平等。換言之，就是話咧，同傳統契約論、社會契約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我哋不是假設人在state of nature 自然狀態入邊，人生而自由平等。John Locke、甚至係胡蘇、盧梭的嗰個傳統入邊，佢係認為只有在行動入邊，人才是自由平等。我自己比較傾向咧係咁樣去到解釋呢一個行動的呢個概念。但當然行動仲有其他面向嚇。 所以呢度我覺得好得意就係、是、頭先講頭兩層就係 labor and work 啊。經過 Jackie 嘅解釋之後，就見到咧，其實第三層係一個截然不同嘅一層嚟。咁佢有時即係佢修正嘅就係、是、佢叫只有依層咧，先稱得上係 political， 即係真係政治。頭嗰兩層咧係唔會係嘅。咁而所以就同而家第一就係咧，同我哋原本嘅而家好多講政治嗰啲個 concept 嘅用法好唔同。而家我哋可能覺得，譬如舉例，有個威權政府，即係有個政府啦，喺冇經過人民同意或者冇討論過之下，頒布某一啲舉個例，法例啦，或者譬如舉例，收幾多税，起一條咩路咁樣，呢啲我哋覺得都係政治嘅嘛。但喺鄂蘭嘅諗法裏面，呢、這個佢唔會咁樣叫政治，即係政治佢嘅理論裏面咧、某意思上面有一個技術用語，就是、只有第三層去叫嗰啲先叫做政治。咁而翻返去頭先 Jackie 講嘅就係、是、呢一層都特別嘅，就你係攜手一齊。去做一啲嘢嚇，仲頭兩層好唔同，就一齊攜手嘅。所以呢個位咧，我覺得好得意就係、是，其實佢係某意思上追翻去希臘嘅傳統啊。即係點解佢咁樣界定政治先叫嗰層咧？係因為佢講緊希臘城邦時嘅生活啊。Politics 呢個字嘅英文啦，其實個追本溯源個字根係喺希臘文嗰度叫 polis，polis 即係希臘嘅城邦嚇。佢會講嗰個城邦嘅時候，嗰啲人有某種生活嘅，係好值得我哋嚮往追求嘅。但係後屘冇咗好多時候，就係、是。即係當然嗰陣時，因為佢有奴隸制啦，所以labor 同 work 嗰層係有啲奴隸去負責咗。於是咧，你可以話滿足頭兩層之後咧，嗰啲希臘嘅公民啊 ，citizen， 嗰啲城邦嘅 citizen 就有足夠嘅空間 free from 嗰啲 necessity， 進入去一個公共嘅領域，就由私人領域進入公共領域，就係、是、佢叫做 political 嘅嗰一層。喺嗰層嘅大家一齊，好似個舞台咁啊，就係、是、互相去說服大家演說。用我哋嘅言行去說服其他人去接受我哋嘅講法，咁但佢係對面係聽眾啦，但對面又會做翻演員喎，去說服我，好似個舞台咁，我哋互相說服之後咧，就嘗試形成某一個理性嘅共識，即係我哋一齊攜手行動，就去到 Jackie 頭先講，咁之後喺呢個意義下咧，佢先叫佢做 action， 呢個 action 都變咗技術用語，就係唔係我哋平時講嗰啲行動，係呢個意義下咧，政治嘅情況嘅含義下咧，先叫做行動嘅。而咁樣嘢好特別嘅，因為呢個層面咧可以改變個世界，我哋一齊改變好多嘢，係喺個意義下咧，要體現咗人嘅全面嘅自由，係咁先至可以真係講到佢嗰一自由嘅地方咯。 同埋一個好特別就係點解咁重要呢樣嘢係咪？即係食飯咁樣嗰啲係令你繼續生存，跟住你生產一啲嘢，等你有個空間，有一個舞台可以去演出。但係點解個演出喺咩意義之下？即係你講做戲咁，梗係演出最重要。咁但係同人嘅生命有咩關係？點解對人呢樣嘢嚟講係咁特別？就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譬如食嘢，你作為動物就人人一樣嘅，所有人都係人，所以佢總有某啲共同嘅，尤其是動物性嗰方面嘅啲需求啊，肚餓要食嘢，頸渴要飲水。咁但係每一個人同時好重要一樣嘢對我嚟講，就係佢有每一個個體都有佢嘅個性獨特性，每一個人嘅存在，佢係表現緊佢自己獨特嘅一面，而且呢一面係一種創造嘅力量。佢好強調一個概念叫 natality 啊嘛，即係西方好多哲學家佢就由海德格爾嗰啲講死咁樣啊，蘇格拉底教你讀哲學就係學習點樣去死咁樣。咁但係佢會強調生，即係包括呢個 natality 係 birth 啦，你出生啦，由冇到有啦，一種創造力啦，而且有一種對未來係你唔知會繼續發展落去會變成點，就係因為個個唔同嘅人。其實你喺個世界唔同嘅地方時代出現，佢都會有一個好獨特嘅觀點去睇呢個世界。咁而重要嘅就係令到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個機會同埋一個好嘅空間、社會條件去發展呢個能力，去每個人活出自己嘅個性。所以佢好強調由呢個引申就係一個所謂叫多元啊 ，polarity 呢一個概念啊。呢個係對佢好重要，因為每一個人獨特嘅地方唔係食得飽、著得暖嗰度，唔係穩定地大家諗同一樣嘅嘢，而係每個人有機會，佢未必要好唔同。但係至少係經過自己嘅思考，從自己嘅觀點出發，你到最後可以認同相同嘅嘢。咁但係問題都係要經過自己嘅觀點過濾或者咩？咁所以呢個對人嚟講就好獨特啦。所以如果你整係譬如頭先我哋話勞動，我哋好多時就係講同揾食有關啦。如果簡單啲講係咪？咁但係你話我哋如果你成世人就淨係揾食咧，其實你作為一個人咧，呢種生活對你嚟講就唔理想喺呢個意思就係，因為人最獨特最有價值嘅表現到出嚟。 所以我想講翻就點解佢要限制 politics 呢個字，佢要用喺第三層咧？ 某意思上就是他覺得古希臘城邦嘅時候有某一種好精彩人類展到人類高貴嘅一面嘅一種生活嘅、就係啲公民之間互相說服，喺一個多元大家尊重大家嘅不同之下，嘗試去攜手合作 ，action in concert。而呢個 polis 城邦裏面有嘅生活咧，就係城邦即係城邦就係 politics 噶嘛，喺我哋後屘慢慢個 politics 就變咗之後咧，個佢哋隱含咗淹沒咗。睇唔到人類其實可以有呢個面向，而佢強調點解要咁樣去理解政治，就係、是、可以發掘翻嗰邊其實人可以有嘅，但係唔一定有嘅，所以唔係人嘅本質嚟嘅，因為可以唔存在，而事實上好多冇。 我想補充少少就係、是、我未必會認為， 所以即係我諗時間都差唔多，我諗個補充可以留翻下一節，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講下惡蘭其實點樣理解我哋嘅行動。第三節自由遊戲傾，我哋繼續講下惡蘭點樣講政治。咁啱啱我就唔小心 stop 咗 Jackie 啦，唔好意思啊。咁咧，依家俾翻個時間你，係啦，咁啊補充一下嚴叔嘅説話。 我想回應一下嚴叔嘅諗法，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歐洲哲學啦，或者德國哲學咧，係好多時候會諗翻西方民主嘅源頭，就係、是古希臘雅典呢個城邦，公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嘅一段。所謂民主的時期，但是其實在西方歷史裏面這個是一個很短的一個時期啦。咁其次呢，就是事實上惡蘭呢也都會發現在西方的歷史裏面呢，不單止是古希臘的雅典、羅馬共和近一些的，就是直接去現代的法國大革命的期間啦，以至二十世紀初的這個蘇維埃的政權建立之前的那些革命，那這些法國大革命或者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前的革命，它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人民自發組織起來去到攜手行動，表達對於政權的不滿，表達他自己的訴求，那這個就是也表達了這些人民自己他的獨特性、distinctness， 他想要什麼，他不再接受傳統的法國的社會的層級制度啦，即係 TSS 達三層的制度入邊咧嘅壓迫，佢希望平等。在蘇維埃嘅政權建立之前的嗰啲革命，同樣即係嗰啲嘅革命運動，同樣啦，係佢哋期望咧工人、農民係同資產階級係平等。呢個係一種希望所有人平等，希望所有人都享有同等嘅自由嘅一種咁樣嘅對自由嘅盼望。咁即係呢一點上高，其實對於 Hannah Arendt 嚟講咧，就係、是。行動的一個很純粹的一個表達，因為它不是為了好像你剛才說，不是為了滿足勞動的需求，不是飲食啊滿足生理需求，也都不是要製作一件物件那麼簡單，他們追求革命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政府那麼簡單，特別在法國大革命裡面他持續地革命，他因為未能夠改變社會的不平等，希望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希望進一步的革命，希望更加激進的革命，當然亦都有很多壞的後果，但先不講那個問題。所以行動好像剛才所說，它不是只是為了一個目標，在 Hannah Arendt 裡面它有一個概念叫做行動的歷程、Process Character of Action， 行動的歷程是很重要的，那個歷程就是說我們參與在裡面，為了這個歷程裡面變得更加豐富，為了令到跟其他更多人去到攜手這樣行動，為了令到這個攜手行動裡面的所有人，每一個人都盡可能去表達他自己的獨特性、Natality， 在行動裡面我們是第二次出生、我們不是，我們生出來是男仔、女仔、某一個性別、無性別諸如此類，但是我們在行動裡面我們是第二次出生，其實我的講法就是我們不斷參與行動，今天可能是這個行動，下一次可能是這個行動，這個國家的革命之後的革命諸如此類，每一次行動都是一次重新出生的機會、所以這個出生是無限的。從這個角度講，歷史是沒有終結的，對於他們講歷史就是我們可以去更新我們過去的成遺傳了下來成集了下來的那些事情，我們可以改變它，但這個改變也不一定成功，因為它不一定為了一個特定的目的而去這樣行動。 所以我都同意那個覺得很好，我覺得剛才那個補充就是即係嗰個頭先我提到嗰個所謂 natality 嗰個概念咧嚇，嗰、那個同 birth 有關。即係第一，當然我哋要成為一個人，首先你要出到世啦。咁呢個所謂係第一次嘅出生啊，作為一個生物體。咁但係人唔係淨係停留喺呢個階段，所以佢仲未係成為一個成熟或者完整嘅人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候要講培養一個人，就係、是、要令佢成就到啊一個成熟嘅人格咁樣，表現到一啲人獨特嘅性質。咁對惡蘭嚟講，呢、這個就係喺佢從事嗰種所謂政治活動。 嗰個過程裏面呢，就真係將人嘅獨特性可以展現出嚟啦。之前都好似係一個潛在嘅人啫，只不過係去到嗰度，即係胚胎就係潛在嘅作為生物體嘅人。但係生咗出嚟一個細路，或者甚至你係一個成年人，但係如果你冇機會去自由地將你嘅個性充分展現出嚟咧，你依然唔係一個人嚟嘅。喺呢個意思就係有缺陷，我哋可以對比。咁所以嗰個就係一個所謂第二次嘅再次出生啊。所以佢強調嗰個出生嗰個創造，亦都係其實成就人好重要一樣嘢。所以即係政治行動好得意，就同自由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即係第一就係真正嘅政治行動，當然係一個自由嘅行動啦。你被壓迫啊，被強迫做一啲嘢，呢個唔自由就唔算係嗰種對人嚟講最獨特嘅行動。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呢個政治行動要可能嘅條件又係自由喎。某個意思啊，要有個自由嘅環境，容許佢可以表現自己。因為有時你能唔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係同周圍外邊嘅好多限制有個關係嘛。 所以呢度我咁帶出咧，就係我回應翻就係鄂蘭最初佢話唔叫自己做哲學家。有兩個，我覺得起碼有兩個原因係佢會咁樣講嘅。都同劉先嗰個呼應翻。第一就係佢好強調行動啊。佢覺得傳統嘅西方哲學家尤其是係比較著重思辨咁思考，咁佢當然唔會唔做啦嚇，呢個係佢作為理論家都要做啊。但佢更加強調喺思考中係有體現咗某一種行動，所以佢譬如佢講自由咧，佢唔係講譬如以前會講哦有冇個自由嘅意志啊嚇，講嗰個自由啊嘛，講思想嘅自由。但鄂蘭嘅自由好得意，係體現喺個行動上面，佢係即某意思上就係即行動即自由，即係佢唔係。喺喺行動嘅過程中就體現咗種自由，當呢個行動係要係與人攜手啦，係一齊展現出嚟。但佢係喺個行動中展現嘅，所以佢同傳統哲學家係唔同。喺呢個意下，佢唔叫呢個哲學家啦。第二咧就係佢都講嘅呢一種咁嘅攜手行動咧，要有某啲條件先稱得上係真係行動，亦都稱得上係點解係政治嘅，就係、是、在於頭先 Jackie 講嘅就係、是、我哋要尊重嗰種平等 equality， 亦都回應翻 Roger 最初講嘅，佢要尊重人嘅 plurality， 人係有唔同嘅 distinctness， 係唔同嘅我哋本身。咁所以呢個位咧就好唔同嘅，就係、是、佢會覺得有時候傳統嘅西方哲學太強調要揾一個一啊個答案，即係譬如哦點係一個理想嘅城邦，點係一個理想嘅政治體制，咩為之公義咁啦，好似有答案要打一根啦咁樣。但係佢更加強調唔僅係嗰個答案要追求啲咩，嗰、那個對佢咁唔係最重要，可能係重要嘅係我哋首先承認人係多元而平等嘅，嘅一個冇壓迫。自由冇 coercion 嘅，係自己自發，大家互相參與情況咧，我哋嘗試說服大家，跟住咧去為形成一個共識，就係、是、尊重呢個每個人嘅平等同埋獨特性之後咧，去尊重個 plurality， 再形成一個 joint action 咧，呢、這個先係政治嗰個核心，亦都係自由個核心。喺呢個意下咧，佢就唔會叫做自由，因為佢一唔係最重要喺個意下，個 plurality 同埋嗰個每個人嘅 equality 係非常之要強調嘅一個位咯。 所以就冇一個叫做任何。即係適用於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一個最理想嘅所謂社會形態或者政治嘅架構咁樣，即係究竟乜嘢情況之下，我哋應該採納一種點樣嘅社會模式啊，或者政治嘅機制咁樣咧，係要睇下當時嘅好具體嗰一班人，佢哋喺嗰個時代裏面，佢哋自己諗啲乜嘢，需要啲乜嘢，面對啲咩問題，因為個時代唔同啊嘛，而且個個人個反應都唔同，個需求都有啲分別嘅。咁而即使喺呢一刻，我哋喺一個自由嘅環境能夠傾到一啲嘢出嚟，咁唔代表佢永遠可以一勞永逸噶嘛。因為你其實如果傾到一個可靠有用，第一傾又未必傾到一個一定傾唔到一個完美噶啦。不過某程度上可能會解決到某啲問題。咁但係當你解決到某啲問題嘅時候，可能原本嘅問題變得唔重要。咁原本你解決唔到嗰啲問題就變得好重要啦。或者你解決問題嘅時候會產生啲新問題。所以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你能夠有一個。好嘅方法去過渡到另一種制度，而唔係要諗一個永遠，你只要去到嗰度就永遠停咗喺度就得㗎啦，就唔係一樣咁嘅嘢。所以呢度呢就好唔同啦，同傳統可能政治哲學我哋都考慮行動，考慮社會制度，但好似要諗一個單一嘅模式，就算唔係人人都要跟，可能都係每一個人你搵返自己嘅角色喺呢一個固定嘅唔、變嘅制度裏面囉，咁可能有好多元嘅喺呢個意思之下都。 甚至佢會傾制度都好啦，我估鄂蘭會更加支持一種制度，就係佢諗辦法令到我哋頭先講嘅嗰種每個人之間嘅討論啊、互相影響啊，可以延續發生嘅一個咁嘅制度。所以佢譬如舉個例，佢會反對某佢嗰個年代嘅某啲代議政制。舉個例，譬如因為佢覺得代議政制就係、是、如果傳統某舊式就係、是、我投票，我唔使理㗎啦，代議士幫我做咗佢。咁就會某意思上呢就係冇咗我哋成個群眾一齊持續參與。如果係代議政制嘅代議士話俾你聽係點樣啱你跟就得啦。咁就冇咗嗰種體現人自由嘅攜手合作。 我諗即係頭先咁講，可能好多人會覺得鄂蘭好理想化，政治就係互相說服大家平等自由咁行動。但我諗鄂蘭亦都睇到一個好現實政治入面一個好惡劣嘅情況。大家想一下，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即係當時嘅社會有好多嘅問題啦。第一就係、所謂大家好擔憂極權主義會再翻翻嚟嚇，即係蘇聯嘅體制並未消失嚇。斯大林咧一直咧係去到1953年先至死亡啦嚇，先至終結咁樣。咁納粹消失咗啦，但係我唔知道會唔會翻嚟。咁第二個當時嘅時代背景就係 capitalism 嚇，即係戰後重建最需要嘅係乜嘢咧？就係、是、經濟上面嘅振興啦，係咪？德國經濟奇蹟1950年代嘅係即係給予大家好大嘅鼓舞啊！原來咧人類可以慢慢可以離開呢一個戰後嘅一個極大嘅破壞咧。諗下當時好多人可能係成屋企人係消失咗啊，或者係家園係破碎啊，城市有待重建，特別係德國。咁喺呢啲咁嘅環境入面咧，然之後60年代啦，學蘭親身目睹就係、是、學生運動，無論係法國、德國或者係美國，咁佢好清楚睇到喺呢啲學生運動入面咧，嗰種佢心目中所講嘅政治行動並唔時常出現，並唔時常出現嘅原因係咩咧？佢聯繫住學生示威入面嘅好多strategy， 好多策略嘅性嘅考慮啦，甚至係暴力堵路啊、堵塞大學講堂，佢自己都被試過啦，就係佢經營個大學講堂被堵塞咗咁樣。咁所以佢想佢充分睇到行動總係聯繫住呢啲策略嘅考慮，總係聯繫住某一種所謂暴力，我哋覺得好強制其他人嘅一種咁嘅行動。咁但係咧，佢認為咧，即係呢個係我嘅解讀啦。佢認為行動咧更加重要嘅係我哋要喺呢啲現實上牽涉住暴力啊、牽涉住宰制嘅呢啲條件入面咧，去揾翻我哋行動嘅方向。我哋緊行動係為咗乜嘢咧？我哋堵路為咗乜嘢咧？我哋佔領一個地方為咗乜嘢咧？呢、這個乜嘢咧？就係、是、佢所謂行動追尋嘅意義。佢唔係建唔係製作一嚿物件流傳喺世界入面一路維持落去。古蹟可能係咁樣啦嚇，文化遺產係咁樣。但係對於佢，如果行動同work 嘅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就係、是行動咧係打開嗰個世界，個世界唔係本身喺度嘅，即係啲物件可能一路喺度啦。我一陣走咗之後，呢啲物件會繼續喺度，但係呢啲物件嘅意義點樣嚟定？佢發揮啲咩意義咧？點樣發揮更恆久嘅意義咧？就係、是、要靠行動，要靠言語。我要話翻俾後嚟嘅人知，究竟之前嘅歷史、之前嘅人佢點樣爭取自由，點樣失敗。點樣痛苦？點樣遭受壓制？點樣遭受暴力嘅對待？但係佢哋最後點樣呢？邊啲人放棄咗？邊啲人冇放棄呢？我哋將呢一個故事話俾後嚟嘅人知道。我程度呢個亦都係行動嘅意義。 係啊，所以行動都就係、是、我哋製作一啲嘢，就有啲比較穩定嘅可以留低喺度。咁但係咁佢一嚿嘢好具體啦。咁但係人嘅行動都係留一啲嘢喺度嘛。我透過我嘅政治行動係留低啲，譬如制度或者啲影響。但係嗰就好脆弱嘅，好多嘢好多時就會被一啲嘢破壞咗或者形成唔到。咁所以呢個就可能牽涉到我哋講譬如極權嗰個問題。 即係我諗幾得意個位就係咧，啱啱即係 Jackie 提咗一點啦，就係、是、我諗我哋嘅行動要落實翻喺呢個現實嘅世界度，原來係受住一啲現實嘅條件去制約，未必一定出現到嘅。所以我哋人類可以有呢一個面向嘅活動，但係咧可能有啲因為某一啲條件啦、因素啦影響咗。以致到咧，我哋可以冇政治行動出現到嘅。咁我諗，所以呢個亦都同我哋陣間會講到嘅極權主義有關啦。極權點樣令到我哋嘅政治行動冇辦法出現呢？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同大家一齊分析。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今集其實係想講極權嘅，而我哋終於可以進入到呢個話題啦。咁即係一如我哋以往啦，我哋次次都係用三節去講好多 鋪排 啦，係啦。咁我想就唔講廢話啦，咁啊快啲。咁其實到底鄂蘭點樣睇極權？因為我哋今時今日成日講極權噶嘛，係嘛？咁而但係我哋有一個好相關嘅字啊，就係、是、威權。即係我哋都會有時候會話呢個政府係威權政府，有時候話呢個政府係極權政府，兩者之間有咩分別咧？然後我哋可能就從呢啲分別慢慢搭配講下鄂蘭點樣講極權。咁、可能都係交翻個時間俾 Jackie。 好似本書講嘅喎，佢 係咪？好啊。咁1951年啦嚇，即係鄂蘭有一本咁樣嘅書咧，就叫做《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咁咧佢即係大家見到英文 totalitarianism 我就會譯做極權主義的起源啦咁樣。咁但係佢德文入面咧，呢個 totalitarianism 就係 totalitarianism， 就係指 total domination。total domination 意思就係全方位或者全面 控制宰制咁嘅意思。咁喺佢嘅書入面咁厚，即係話有佢其實有好多分析啦，但係我有用好簡單嘅方式講啦，撇除一啲歷史嘅元素，就係佢認為呢點樣去界定一個極權主義呢，咁樣佢強調嘅係喺呢一個所謂極權主義嘅政體呢一種政府嘅形式入面呢，嗰啲人嘅經驗係點樣。咁佢就會特別，即係我以後好簡單嘅方式講啦，用特別勾勒出兩個好重要嘅元素。呢兩個元素係缺一不可㗎，即係互相連係住。第一個元素就係所謂恐怖嘅統治，恐怖統治Ring of Terror 啦 ，Rule of Terror 或者恐怖嘅統治包括可以好多嘢包括咧係任意拘捕啦，將某一啲人咧剝奪佢嘅法律上嘅地位啦，令到佢喺社會上消失。我拘捕咗之後，剝奪呢人法律地位，秘密審訊啦。運去某一個地方去到監禁啦，最後甚至滅絕。咁佢有一個好詳細嘅描述，就係任意拘捕，以至將呢啲人口滅絕呢個過程咧，喺個社會公眾領域入面咧，係大家都懷疑唔到，因為佢係秘密地進行啦，秘密嘅警察去到進行啦，納粹嘅德國我哋當然知道啦，就係呢個有嗰種 SS 啊或者 Gestapo 諸如此類。咁喺蘇聯史大林統治嘅時期啦。同樣有呢啲嘅秘密警察，同樣有佢叫 Gulag Labor Camps 呢一個勞改營，勞通過勞動去改造嗰啲人，但係實際上喺呢個勞動入面咧，就係 forced labor， 就係 強制 嘅，係啦，即係勞役啲人啦，甚至係殺死某一啲階級嘅敵人嚇，與社會主義為敵嘅階級敵人，資產階級即係話。咁呢個恐怖嘅統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今天可以有更多新嘅借助即係科技方式，譬如話喺今天有啲研究入面啦，即係 Blinetto 係另一個嘅討論啦。咁佢今日就會講即係 totalitarianism， 你見到有 S 嘅 totalitarianism， 有複數啊 ，totalitarianism 唔係得一種，有好多個 faces， 有好多個面容。咁另一個頭先講兩個好重要元素，第二個元素呢就是呢個意識形態，佢認為意識形態唔單止係一啲信念咁簡單，而係意識形態作為一種運動嘅方式，意思就係話咧，呢個政府唔係純粹極權主義政府啊，講緊唔係純粹去到灌輸一個特定意識形態，你信仰亞利安人嘅種族優越性啦，或者你要信仰無產階級最終將應該統治世界，佢唔單止要傳遞一種我哋今日叫做political propaganda 啦，唔單止傳遞一種意識形態俾，而係呢種意識形態咧，佢會自圓其説，甚至主宰整個政府嘅運作。所以意識形態作為一種運動，佢嘅意思係咁樣。而作為一種運動帶嚟嘅好壞嘅後果，就係政府、人民、知識分子、官員諸如此類咧，佢完全唔考慮實際上嘅嗰啲 facts 或者 counter evidence， 佢唔考慮其他人嘅觀點，佢唔考慮事實話俾佢知究竟咧呢個政治運動五年計劃或者十年計劃咧，佢帶嚟嘅惡果係乜嘢？佢唔考慮啲嘢，佢就係為咗滿足呢一個意識形態嘅要求，為咗滿足上級對於呢個意識形態嘅執行嘅要求，諸如此類。咁所以恐怖統治同埋呢個意識形態嘅運動咧，係兩者其實博到嚟嘅結果，就係呢個極權政府係極之不穩定，佢嘅法律咧係形同虛設嘅。呢個就係即係一個好極權主義好基本嘅特色。 咁所以我諗即係回應咗佢書名德文名啊，就係全面點樣全面管治或者宰制我哋人類啦。因為可能係好直接咁樣捉咗你，又可能喺思想上面佢都會鉛制你。咁但係我想回到翻我啱啱最原初嘅問題，就可能我哋今時今日都會講威權啦。其實有咩即係好簡單咁講下，會唔會有咩分別咧？即係啱啱講嘅極權同埋呢個威權。 有一啲學者，譬如 Juan Linz， 佢認為威權咧係一種 limited pluralism， 有限制嘅多元主義，即係話政府會因應管治嘅利益而去限制社會上嘅唔同嘅聲音，但仍然有某一種自由空間，亦都可以有經濟自由空間、言論某一種程度言論自由空間，而不是全面嘅宰制。一個最簡單嘅解釋， 好 total 就係即係各層面。任何面向都受到一個好單一嘅宰制咁樣一個方式，佢有一個目的。 又所以我會講到經濟層面咧，即係甚至即係 Jackie 開鏡之前，我哋傾過都講極權主義其中一個 totalism 嗰個 total 嘅位，包括咗一般嚟講，包括咗可能係經濟自由都冇埋嘅。咁包括咗做咩生意啦，甚至做咩工啦，可能佢都會想管制。但係喺威權主義度，可能呢個位通常一般而言啦，係比較容許有自由空間嘅，即係可以自由做生意啦，甚至呢個係獎勵嚟嘅。某啲上我會覺得喺好多現實世界嘅威權政府， 你最好努力啲做生意，專心啲做生意。 係啊，因為呢個都同鄂蘭講有關係啦，即係最好就係以甚至用呢個方法嚟 管治你啦，不過呢個 你就可以食就算啦，維持翻 係啦，即係讓你嗰個私生活擴大到即係變成咗 domination， 就係擴大到所謂公咧，就變咗係得翻即係私生活嘅擴張啫咁樣。 即係就算表面上我哋頭先講政治嘅行動係牽涉一啲討論啊，發表自己意見。咁你就算喺一個極權社會得，你都可以發表意見，可以討論噶。不過有啲人唔討論得啫嘛，有啲嘢唔講得啫嘛，有啲課題唔可以接觸啫嘛。咁你集中可以講嘅咩？好多時譬如經濟嘅問題啊、民生嘅問題，所以因為呢個其實就係令到你可以。喂，你維持到生命就算啦，因為我哋知道即食都食唔飽，梗係好慘啦。但係係咪淨係食得飽就夠咧？作為一個人，咁對我嚟講唔係啦。咁但係對一個統治者嚟講咧，如果佢係極權嘅政府咧，呢、這個就最好。大家你點即係死曬，我冇嘢統治又唔得㗎。咁我哋要你都留翻條命喺度啊。咁但係你太過發展，你食得飽啊，飽暖，你啲人就會施一啲政治嘅嘢㗎咯。咁點算咧？咁你就會危害我嗰、那個威脅到我嘅政權啊嘛。咁、所以咧，你又要俾啲嘢佢做，又要佢維持到生命，最好就投入喺譬如娛樂下咪算啦。即係所有人，即使喺討論喺大家一齊互動嘅場合裏面咧，都只係關心自己最好就係、每一個人都係考慮自己嘅個人利益啊、生計啦，最基本係咪？就算之上我哋再考慮娛樂啦，都係考慮自己又即嗰啲咩發展過程都完全喺娛樂方面你或者食嘢方面煮得好味啲咯，咁樣就算啦。就唔好再進一步啦，咁樣。 所以我諗好緊要一個位置就係、呢種全面嘅管治啦嘅權，其實抹殺咗我哋嘅政治嘅行動，就係、因為啱啱我哋講過嘛，政治就係我哋要多元啦、平等啦、理性溝通，然後大家可能達到某一啲共識啦。但係喺呢個極權管治底下咧，其實扼殺咗我哋呢個面向，我哋唔可以咁做。你如果可以，即係你最好就關心自己啦，好似啱啱 Roger 咁樣講，你最好就係理翻自己嘅事，然後唔好我哋唔好再有呢啲，即係因為一旦你講呢啲嘢咧，一旦你想達到某一啲所謂我哋講歷史上面嘅一啲政治行動啦，即係喺馬鄂蘭眼中嗰啲行動咧。可能佢就會覺得你咪反抗咯，然後可能佢就會捉你啦，佢會打壓你啦。 同埋講恐怖統治啊，頭先提到一啲手段就好明槍啊，殺你咁樣威脅你啦。另外講意識形態，其實兩樣有同樣嘅功效嘛，就係、令到你想做你想做嘅嘢嘛，或者咩政治行動啊投入唔俾，咁你做我咪殺咗你或者捉咗你咯。咁但係咁樣都好冇效率嘅，最好就係你自己唔想做啦。意識形態嘅作用就係令到你認同某一啲佢想你認同嘅一啲諗法啊。咁你就唔好理啲事實，頭先講啊，唔好理而家你受到啲咩威逼，唔好理人最重要嘅係啲乜。咁我話俾你聽乜係重要，你咪做嗰啲嘢咪算咯。 所以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意識形態問題，即係極權統治啊，或者某意思上威權統治都有嘅，就係佢個問題邊度就係嘗試唔俾你某啲位討論嘅。而極權主義就直情佢有一個單一嘅意識形態去推展。咁突顯咗啲咩咧？就係、唔可以有 polarity， 唔可以有唔同人嘅自己 individual 嘅思考。咁 totality 啊 ，totality 係啊，就係同 polarity。 咁所以就第一就冇咗政治嗰個層面啦，所以唔會有真正意義嘅自由啦， 亦都唔會有真正意義嘅人啊。如果係咁，否定 冇咗唔俾你有某一個其實好重要嘅人嘅面向啊嘛。但同一時間會引申到惡難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啦，就係、所謂即係、有啲人會做惡嘅平庸啦，或者惡嘅浮淺啦。嘅、那個講法就係咁啊，就係佢有一次睇嗰啲即係佢後屘去睇呢、納粹審判啦，係啦，一個好重要嘅戰犯啦 ，Eichmann。佢嘅審判咁好簡單講個故事就係、發現咧，喂，好似個普通人咁樣 嚇，佢甚至係公務員， 普通公務員啦，平時一個好人啦，對於家庭啊、朋友嘅觀念啲心理學家佢好好添嚇，好值得讚佢添，可能係。但係好得意啊，當你問佢或者 challenge 佢嘅時候。佢每次喺庭上，甚至去到死之前嗰刻咧，都淨係只係咧用翻意識形態。 佢做咗啲咩先？ 佢咪佢負責營運，將啲嗰啲納粹人，納粹人，即係猶太人， 我哋 負責運去呢個集中營，甚至係運去最終係翻到solution， 即係去解決佢。咁但係個特點就係、佢做呢啲咁嘅嘢之後，佢都好似佢即係用翻嗰套納粹黨俾佢意識形態，佢回應。甚至佢唔能夠明白其他人點解唔能夠明白 我打份工啫，係咪？ 係啦， 佢老細叫我撳個掣。 第一就打份工啦，但第二個就係不停重複一啲納粹黨意識形態嘅用詞同講法去理解個世界。而呢個我覺得係即係佢都係話呢個惡嘅平庸嘅一個解釋，就係因為好普通嘅人都係同大嘅邪惡好接近。但第二個理解就係更加，我覺得理論上嘅implication 咩就係呢個病徵嚟。那個病徵顯示咗你意識形態管治或者極權嘅統治，一用意識形態咧，就會顯示咗唔俾有 polarity， 亦都顯示咗唔俾你有 individual 嘅 thinking。是不鼓勵你有，即係我嗱後屘最後一本書會講啦，唔俾你有真正嘅思考同埋呢個判斷，你一定只係跟隨一個單一嘅意識形態思考，唔能夠從最根本地去反省嗰個制度或者意識形態嘅問題啦，係啦，咁於是就出現咗嗰個惡嘅平庸嘅問題嚇。咁但係喺呢個時候我哋可以點做咧？即係面對極權。 點樣回應極權咧？ 惡難認為咧，就算我哋係反抗唔到任何嘢都好啦，或者就算一切嘅反抗最終都會失敗都好啦。他認為咧喺極權主義之下，我仍然有一個自由嘅選擇，就係、不去參與 在一個宰制或者一個壓迫的體制入面， 即係唔好阻止違約。 我不參與，不參與咧，唔單止唔係懶惰或者係對世事漠不關心，而是不參與是為了保存我內心的判斷。即是話咧，最重要的是我哋需要維持一種判斷，就是不是好像Eichmann咁樣，我哋要知道其他人的苦難是點樣，我哋知道其他人的觀點是點樣，我哋知道咧。究竟所謂壓迫是咩一回事？就算我哋冇機會成功都好啦，但係你仍然可以維持一種不參與，而不參與咧就係維持你嘅良心啦 conscience。當你唔去參與嘅時候，你唔需要接受其他人對你嘅約制嘅時候咧，你仍然可以維持你真心相信嘅嗰個信念。 所以我本身一個就是惡蘭對於咩個判斷好得意，就係佢講嘅判斷意思係咧，可唔可以從其他人的觀點去睇事情？而你用意即係你相信曬整個意識形態，就係你冇咗呢個能力。That's why 佢話惡嘅出現咧，其實係欠缺咗第一就係思考啦，就係從你自己個諗法褪後一步去諗啦，去反省。第二就係判斷，就冇咗從其他觀點去睇事物嘅嗰個能力。咁而於是就產生咗惡，而惡就會喺個意識好似啲細菌布滿表面咁咧，慢慢好容易好快咁流傳出去，就產生咗一個更加大嘅惡，就有啲好平庸嘅嘢。中產生出嚟咯。 咁我諗我哋今集其實就同大家講咗惡蘭點樣分析極權啦，同埋提醒咗我哋點樣可以回應極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啲啟發，可以喺一個亂世當中保存自己啦。Thank you.